你好，我是蔡澜。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选择一款 H5 引擎。上周六，我详细介绍了 H5 技术相比 Flash 技术的优势，相信你已经对 H5 技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下周六，我将会带你编写一个 H5 游戏。在这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几种常见的 H5 游戏引擎。一些比较成熟的引擎，比如 Cocos 2D.js、白鹿等，它们都提供有一系列化的工具，比如编辑器、IDE 周边。但是，其实大部分 H5 游戏引擎都只有图形引擎而已，比如 legend.js。而且，很多 H5 引擎只是个人编写的开源引擎，所以漏洞还是比较多的。H5 游戏引擎在编写的时候，除非用 DOM 存于源层编写，绝大部分都是使用 JavaScript 的语言编写。但是，为了考虑各种程序员的需求，现在又使用 TypeScript、CoffeeScript、LiveScript 等语言编写的 H5 引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几款常见的 H5 游戏引擎。第一款是 Construct 2，这是一款收费的引擎，当然也有免费的版本，但是免费的版本不可用于商业用途。那么既然是商业引擎，那它一定是比免费开源的产品更加完善和易用。文稿这里有一幅 Construct 2的截图，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界面。它的界面类似 Office 的操作界面，左侧是物件的属性，比如长宽高等，右侧上方是物件的层，包括背景、物件，右侧下方是物件选择器。你可以选择各种物件摆放到编辑器内，这种类型的编辑器在成熟的商业引擎中比较常见，但是由于编写编辑器的人力物力成本，所以免费的引擎一般不提供这种成熟的编辑器。从使用角度，我总结了一下它的特点，大概有这几条，供你自己制作 H5 游戏的时候选择。首先，它可以设计任何类型的 2D 游戏，而且不需要编程的技能，可以由事件系统控制。你使用简单的搓拽和事件系统就可以设计游戏逻辑。它还拥有一个物理引擎，可以在 iOS、安卓、Windows Store 等多个平台发布游戏。它拥有很完备的文档和教程案例。在软件方面，它拥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编辑器，可以开发高级的视觉效果，可以支持视差滚动的游戏，并且在编辑器中集成了调试器和 Profiler。做出来的游戏支持多人游戏，也支持 2D 阴影，还支持 JS SDK 的插件。Construct 2的不同版本之间功能也不相同。免费版本的话，使用没有时间限制，可以导出为 H5 网页游戏。你可以使用100个事件、4个图层和2个着色器，但是这些东西编写出来都不可用于商业用途。第二个是个人版或者教育版，这个版本移除了所有免费版本的限制，甚至可以将项目导出至 iOS、安卓或者其他平台。如果你用作商业用途，可以允许你在商业用途中获得最高$5000的收入。它可以使用调试器观察 Tab、Profiler 和事件断点，还可以制作多人游戏，在应用程序内可以嵌入内购的功能。最后一个是商业版本，特点与个人版本相同，但是没有上面说的那些限制。Construct 2的缺点就是相关的中文教程不是很多，需要你自己去搜索，但是它支持多平台，简单易用，还提供了很强悍的事件系统，可以不通过代码来控制逻辑，所以你可以不需要编程知识就可以使用。第二款是白鹿引擎，白鹿引擎是我们自己国内研发的 H5 引擎。最初，它也是一套图形引擎。后来资本化之后，白鹿引擎就开始着手将引擎变为一套解决方案。它不仅提供 H5 游戏引擎，也提供了各种周边工具和产品。除了图形引擎之外，它还提供了可视化编辑工具、动画制作工具、H5 游戏加速器。可视化编辑工具提供了代码调试功能，可以在文件中打断点、单步调试、跳入和跳出、查看局部变量、添加观察表达式等。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编写扩展程序，可以对任何语言进行调试，可以让开发者用 Node.js 加 HTML 来开发 IDE 的扩展插件，然后实现各种提升效率的工具。你还可以自定义语法高亮、智能提示和调试，它还内置版本控制系统 Git，集成命令行工具，可以同时打开多个命令行标签，执行需要的命令。它甚至可以直接运行 VIM，它还内置多种主流的代码配色方案，满足大部分开发者的配色习惯。开发者还可以自己编写配色扩展，你可以根据自己习惯定制你的 IDE。白鹿的动画制作工具提供了动画和动漫的解决方案，打通了动画设计和游戏开发的工作流，也支持导出各种动画格式，提供了可交互动态漫画编辑器模式。你甚至不需要动画基础，轻松实现丰富特效。Dragon Bones 可以输出多种格式，视频、网页、动画数据，可以用于几乎目前所有的主流游戏引擎和编程语言，提供了各个平台的运行库。另外还有一个 H5 加速器，这是一款支持 3D 的 HTML 游戏加速器，解决低端机对 H5 标准支持不佳、体验差的弊端。加速器可以适配不同的系统，让 H5 游戏效果媲美原生游戏，解决设备不统一、移动应用市场的设备、操作系统和屏幕的不统一的问题很严重，已经成为 H5 游戏开发者面临的难题，适配也成为美工最头痛的问题。 另外，越来越多的游戏和应用使用移动 QQ、微信、微博等客户端作为入口，不同客户端软件所携带的浏览器内核也不同，也直接影响 H5 游戏在平台上的表现。H5 加速器直接支持 H5 游戏运行所需的底层功能，解决了屏幕适配和性能问题，同时也从渠道角度解决了 H5 游戏接入流程复杂、定制化功能多的问题，实现一次接入就可以随时就上线了。我们再来讲讲白鹿引擎本身。白鹿引擎支持 2D、3D 游戏，引擎本身采用模块化设计，它实现了脏矩阵算法，可以很大提升渲染性能。脏矩阵简单描述就是系统只渲染动画变化的部分，不变化的部分并不进行渲染更新。白鹿引擎本身的功能和周边工具都很强大，中文教程和论坛也比较成熟，且支持 2D、3D 游戏的制作。现在支持直接编写最流行的微信小游戏，在商业化方面，白鹿是做得比较成功的，所以现在用户也非常多。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COCO S2DGS。COCO S2DGS 是 COCO S2DX 的一个分支，只要对 H5 游戏有所了解和涉猎的话，基本都听说过 COCO S2DGS。很多开发人员也会选择 COCO S2DGS 来进行开发 H5 游戏。根据官方的说法，它跨全平台，采用 JavaScript 语言，可发布到 Web、iOS、安卓、Windows、苹果等平台。引擎基于 MIT 开源协议，完全开源免费医学应用，拥有活跃的社区支持。COCO S2DGS 让 2D 的游戏编程门槛更低，使用更加容易高效。和其他类似游戏引擎相比，它定义了更加清晰的 2D 游戏编程的基本组件、医学应用的 API，并且具备原生性能的脚本绑定技术，实现游戏的跨原生平台发布，开发效率更高，使用简单。它本身融合了 COCO S2D HTML5 和 COCO S2DX JavaScript Binding， 就是 JSB， 支持 COCO S2DX 的所有核心特性，并提供更简单应用的 JavaScript 风格的 API。基于 COCO S2DGS 的框架，可以方便的使用 JavaScript 语言进行游戏开发，快速构建原型进行测试和验证。由于 COCO S2D HTML5 的 API 和 COCO S2DX JSB 的 API 高度一致，开发出来的游戏不用修改代码或者修改少量代码就可打包为原生性能表现的混合游戏，发布到原生应用市场就是一次编码全平台部署的效果。好了，在这一节我给你介绍了最流行的三款 H5 游戏引擎，其中一款是商业引擎，另外两款可以自由使用。从难易角度讲， Construct 2拥有最方便的开发体验，从流行角度讲， COCO S2DGS 和白鹿都属于国内最流行的 H5 游戏引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如果美术熟悉 COCO S， 或者对 2D 游戏需要快速上手，可以选择 COCO S2D 引擎。如果对编程不太熟练，可以选择 Construct 2。如果是拥有完整流程的开发公司， COCO S2D 和白鹿都可以选择。最后给你留个小问题吧，现在流行的微信小游戏目前只支持3兆左右的大小，否则就审核不过。那么如果在游戏资源大的情况下，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游戏维持在3兆大小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